大家今天又到呢個星期二晚的呢個奪命撈鬆，首先就介紹下我面前咧呢位聰聰智呢一個。咁有聽眾咧，就今天有兩位聽眾都送了一些禮物上嚟嘅。咁一位咧就將呢個改編自呢個一張嘅好經典嘅油畫《 法國大革命 嘅呢個自由女神帶領前進。咁咧就係變成係香港嘅抗爭者。咁同一時間就另外一位嘅定俊就送了呢個用 LEGO 砌成的呢個女性的一個 LEGO 版的聰聰子嚟嘅，咁好得意嘅。佢係用好多 parts 咧砌嗰個嘅雷罐啊，跟住嗰個手係有嗰啲嘅滑浪板啊，同埋咧就揸住把遮啊咁樣，咁啊都好細緻。 遮都特別喎，係 啊， 都整得係， 都做得好細緻下嘅。 係咯， 咁啊證明香港人嘅創意咧就真係好犀利。咁啊可能背景黑，大家未必睇得到啦，隊前都俾大家睇下，其實。咁咧就係一個呢個而家到而家為止我都見過好多呢類嘅，即係 creative 咧，都係反映到香港人咧，到而家都點解到而家都仲可以即係堅守落去咧？咁樣就係因為咧，大家都投注咗好大嘅熱情啊！我覺得咁當然有好多大家好心傷嘅新聞啦，咁包括係呢個星期日晚喺將軍澳常德村停車場嘅三樓墮下二樓嘅呢個科大嘅周同學，情況亦都係未脱離呢、這個，即係仍然危殆嘅。其實而家係，咁網上亦都有好多消息。咁當然我希望大家核實啦，即係話究竟佢嘅情況係點。咁我仍然希望咧，大家一齊幫佢集氣咧，希望佢可以大步攬過嘅。其實 佢都呢兩日好大鑊嘅， 個生存意志係好強。 因為我見到今日就晏晝東方其實已經傳咗出嚟咧，就係其實係佢屋企人諗住係不孝噶啦，因為其實佢就個腦幹已經宣布死亡。咁如果你腦幹死亡嘅話啦， 但收尾又話未有嗰個腦幹嘅測試嘅， 係嘛？ 係啊，咁所以仍然即係心存一點希望咯，我覺得係。 亦都有我記得有嗰度聽過話半邊腦黑曬啊咁樣樣噶嘛，其實係。 啊，咁就總之我覺得唔需要諗咁多噶啦。其實而家去到呢個時候咧，最重要就係個人， 係 當事人人命本身，我覺得。亦都唔需要話我哋去估計佢嘅情況係點，我覺得呢個亦都唔到我哋估計，即係醫生亦都會即係我相信會努力去搶救佢。咁但係我哋作為一個市民，就算唔係一個參與運動嘅人都好啦，一定要追究呢件事，就係話點解佢會跌落嚟？ 我覺得咧就成單嘢咧都有啲新屋靚嘅，唔係即係呢個831 嘅味道，係啊。 八三一嘅味道點樣咧？第一就係左支教換啦，嗱呢個有咁嘅嫌疑啦。 係，琴日有 Fast A 嘅朋友寫封信嚟俾我哋，咁我哋都讀咗出嚟，亦都即係刊登咗喺 Facebook。咁好多傳媒亦都想聯絡，即係話究竟佢翻歐，究竟警察有冇阻延救換？ 係。 咁因為 嗰個醫生嚟㗎係嘛？嗰個係即係我記得，你喺 page 嗰度登 嘅。有兩封嘅，一個就係醫生，一個就係 Fresh Ada 嗰個係現場嘅，其實去到現場參與救援 嘅。 咁喺佢嘅即係寫俾我哋嘅信件裏邊咧，佢係親眼目睹呢個警察持長槍上嚟咧，係驅趕佢哋嘅。咁究竟成個過程係點？有冇 camera 影到當時嘅商場，即係個停車場裏邊有冇即係閉路電視影到咧？咁呢個一定要翻歐啦。咁因為佢而家仍然搶救當中，所以我覺得亦都好難去估計究竟之後即係會有冇進一步嘅即係化驗啊等等呢啲。 嗱，領展佢又咁講嘅，佢就話咧，即係其實佢事發嘅時候個碌柱擋住咗，咁所以佢影 又話影唔到。 係啦，嗱呢啲又好似好八三一係咪？咁另外，但係我覺得嗱，有一樣嘢一定要知道嘅，就算你個碌柱擋住咗，佢點樣跌落去都好，究竟當其時停車場裏邊有冇防暴警？呢個就好關鍵。 嗱，第一有冇防暴警咧？因為有我睇今日嘅蘋果嘅新聞咧，佢就話有一位現場嘅朋友係睇到佢同警方係防暴警察係語言之間嘅衝突嘅， 係 啊，直情喺度對罵。 係。 咁有冇咧？有冇發生過咧？咁其實呢個同陳燕林嘅 case 都好相似，我覺得，即係要盡量搜集多，盡量嘅資料，盡量多嘅資料，就唔係警察嘅資料，因為警察係完全不可信嘅。如果呢單嘢係牽涉到警察嘅暴力而令到呢位姓周嘅同學墮樓嘅話咧，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警方一定會用盡方法，或者包括背後嘅政治力量一定會用盡方法去掩蓋呢件事嘅。因為呢個係比起陳燕林嗰件事咧，係更加即係鐵證如山啊！因為如果係嘅， 因為陳燕林嗰個佢發現嗰陣時候已經係死亡啦嘛。 嗯。 咁但係而家發現嗰陣時佢只係墮樓啫嘛。 係啊。 係嘛？咁實際亦都參與救援嘅人亦都唔係淨係得消防救護啊嘛。咁所以第二樣就係話，當時有乜嘢需要係咁樣係咁狂射催淚彈？ 嗯。 去嗰個嘅停車場嗰度。 同埋仲有你唔好忘記嗱，雖然嗰度冇咗即係差可能冇一條人命，第二樣嘢就係話。你嗰啲 TG 係咁射上停車場。 如果射到佢一個地步，佢係要逃避嗰陣時候失足墮下嘅，呢、這個都係直接因為警方嘅濫捕而導致佢失足墮下嘅喎。 係啊， 所以唔係話淨係警察係咪掟佢落嚟，或者警察用武力去推趕佢，或者咩嘢導致佢墮樓喎？而家係。 仲有喎、 啊。如果佢係要逃避呢啲狂射上去催淚彈，當時現場喺度嗰啲人話嗰度係一個停車場裏面最偏僻嘅地方。 哇！有冇咁巧啊？ 我想問點解要喺嗰度係咁狂射出嚟彈去嗰度咧？ 就係咯， 因為當時嗱，我 before 呢件事悲劇發生之前咧，我就喺將軍澳 popcorn 出邊，就影住啲速龍咧，根本上咧就係咧為咗發泄而去追打嗰啲年青人嘅。當時如果大家有睇我哋城寨喺現場嘅直播咧，已經睇到好清楚。 所以咪似八三一咯 嚇。係啊，係冇，係因為佢哋喺假日酒店門口擺酒，有啲人落去就去贈慶，就係咁簡單嘅啫。是吧？但是他們就要復仇為這個的警察的行動，我就說警察的人叫大家不要私了，我覺得現在真正私了香港人的其實是香港警察。 是啊，沒錯， 你的所謂同僚夥計擺酒，你們就將香港人去走去示威那些人去私了、當時我站在那個十字路口那裡，根本那些人只是離遠，已經近到很遠，是跟防暴警察在度大聲鬧交嘅啫，其實 係啊，你有防線噶嘛，大佬啊！ 大佬你有防線，你全身 full gear 啊！喺之前喺上邊行人隧天橋已經出完噴完胡椒啦，落到嚟之後仍然係要追打同埋拘捕、我當時我真係唔明白，以我即係喺遊行示威咁多年嘅經驗，其實根本係完全冇一個理由去拘捕當時嗰啲街坊嘅。好啦，然後我以為完啦，完點知之後一上個車冇耐就聽到呢個新聞。就是尚德村呢個射催淚彈呢單嘢，咁然後就知道話原來係狂射催淚彈上去，即係話而家射催淚彈已經去到一個地步。以前啊，掹警棍都要寫報告嘅，你知唔知？唔係打啊，掹警棍出嚟都要寫報告。我想問一下當時究竟乜嘢情況？因為我目睹嘅速龍喺現場嘅將軍路裏邊係失控嘅，當時佢唔單止去衝去路邊去襲擊嗰啲示威者，甚至係指住上邊喺嗰個平台嗰度嘅示威者。作勢話用長槍嚟去射佢哋，當時佢哋嗰啲示威者舉曬手，都唔係示威者嚟、其實喺街坊喺上邊喺度伸個頭出嚟鬧警察， 係好正常啊！呢個 就係咁嘅啫。 咁你又射落民居啊？ 然後佢就先就喺度鬧鬧完之後就嗰啲防暴警察就攞長槍去、去瞄佢哋。喂，這個行為本身你問我已經係相當之瘋狂嘅咯。 所以咧，你話侮辱警罪咧，佢都當有辱警罪啦。根本上佢而家私了啊嘛。 係啊，佢而家係當私了㗎。 私了啊嘛，呢、這個、 啊、總之你試過啦，有個女仔淨係講咗兩句黑警 啊， 有個戴眼鏡嘅女仔 啊， 星期日嗰日咪即刻撳佢埋牆。 係咪揸住杯奶茶嗰個啊？ 唔係之前嘅啦，嗰、那個旺角係、星期日嘅，呢、這個星期日嘅係係咪？你睇下當日星期六衝入去維多利亞公園裏邊射催淚彈，係完全冇一個行動嘅目標嘅，而家已經係去到。你話係以驅散人群啦，定係乜嘢咧？當時係一個選舉集會，有好多候選人嗰度舉行選舉集會，然後你衝入去射出嚟彈。而家係侮辱警罪嘅，就算我喺街邊喺度鬧你都好，你係冇任何一個理由嚟拘捕我。仲要係用咁嘅暴力方式嚟去拘捕，即係話呢個科大嘅周嘅姓周嘅同學，佢唔就算唔係直接俾警察推落去都好。肯定是警察這麼久以來濫用暴力的犧牲品、 是戰場上的第一條人命， 是啊，這個不需要猶豫，也都大家不需要迴避這個問題，是不是真的不需要迴避、我沒有證據我不知道，你想想我們已經是對催淚彈已經完全沒有那個敏感度，五年前還射79粒的時候、射87粒的時候大家還 已經覺得沒有人性了， 現在覺得沒有人性，大佬而家射到人死咗，就嚟已經係去到一個好 critical 嘅狀態、大家已經若無其事嘅，已經去到係。 喂，佢嗱，其實佢嗰、那個即係 TG 射上去停車場咧，應該其實係有好多車主㗎，係咪？嗱，第一就係、 有車 cam 嘅， 車 cam 就應該有啦。 係啊。 嗱，第二就係、喂， 其實如果你那些嗱，因為而家嗰啲 TG 咧就好好黐線噶嘛，佢嗰啲係熱餅熱用餅嚟噶嘛，大佬啊， 285度 係嘛？ 蘋果用呢個嘅紅外線， 嗯， 即係 detect 嗰啲温度嘅紅外線射埋去毒素，一跌落地下即刻毒， 嗯， 嗰個記者 係 285度，285度 熱融 會 瀝青啦， 微波爐嘅最高温 係啦，咁好啦嗱。如果你射到呢啲地下，其實佢都會溶嘅話，喂，咁你射上車面啊，嗰啲玻璃啊，咪更加唔要得啦。喂，其實係咪可以揾多啲？如果有嚇，係咪呢啲車主可以自己出嚟都要 claim 賠償啊，大佬啊？ 坦白講啊，佢當日點解 cancel 嗰個記者會？因為嗰六個記者抗議，根本上佢就借頭借路，就唔需要面對公眾去質問呢個發生呢件事啊嘛。其實係，但係當然大家已經去到好。即係宿命嘅覺得問嘅佢都唔會講，我唔相信一個社會裏邊呢啲事，你埋藏得今日，埋藏得一個月，埋藏得一年， 你點都要交代嘅。 你唔會最終任何一個人上去做特首。 嗯， 而家再加多一個調查，如果唔做嘅話，冇得妥協。 嗱，即係咁， 冇得算數啊！ 你而家阿邊個咧？阿梁定邦係嘛？即係佢個 file 咧，監警會 個 file 咧越嚟越大，又要買到個 file 裝置啊，大佬啊！即係嗱，佢話啊嘛，而家嗰個叫做係監警會咧，嗱，即係佢 open ended 噶嘛，嗱，而家你一直嚟嗰啲，你而家一路查，你而家你查得邊度咁多咧？係嘛？你咁耐以嚟，你就係嗰個委員啊，你就係加得嗰兩個，仲要自己有，咁但係你個個禮拜你都添置啲新嘅步行，你查得幾多咧？我想問。 那個問題就是回去警部是不是要等、嗯、好像這個陳百祥所說 的 要等所有東西停止才可以調查，這個就是一個因果關係，你不開始調查警部就不會停，因為他們覺得無法無天，因為蒙了面，因為沒有 ID， 沒有這個委任證，沒有 number， 所謂的這個行動稱號其實都是騙人的，他可以亂這麼寫的，其實根本是根本有些你看到根本是一張白卡，精神病人嗰啲白卡咁。 第二就係你咁樣打開口牌啦，佢更加啦，佢更加唔會停啦，因為你自己講到明啊嘛。 停咗就查我。 咪係咯，喂，咁我不如我就即係越玩越大啦，係咪攬炒啦？ 而家肯定係警察已經有個心態就係、是、你唔搞我，我搞你。係 啊，搞咗你先。 點解我要搞你香港人啊？個原因就因為佢知道只要一停就一定會調查啊嘛。冇簡單啫嘛，你陳德霖好，唐英年好。邊條粉腸上去 ？Even 你話最衰最衰嗰張建中上去，佢都要查噶。係點解啊？因為你點做特首啊？如果唔 係，係冇錯。 好啦，佢就會知道。好啦，所以你見到警察而家去到一個地步，已經唔係再係咩 crowd control 啊，有示威者衝擊防線啊，我哋以往所理解嘅警方嘅暴力嘅原因啦。而家根本上係咩？我自己睇到嘅就係佢睇你唔順眼就打你。係，其實就係黑社會行為。所以點解啲人話已經唔係黑警咁簡單？其實而家叫皇軍，我覺得皇軍都唔啱啊。其實皇軍都有軍紀嘅，其實佢係日本憲兵司令部嘅憲兵，其實係佢喺日本駐港嘅日本憲兵司令部就係直屬於呢個日本總督，就係高過皇軍添嘅。其實 其實而家我諗更加貼切叫黨衛軍啦，因為 Gestapo 咯，秘密警察咯， 因為 蓋世太保啊。 因為其實你而家你第一。即係阿林鄭佢琴日就俾阿習近平就高度肯定啦。 嗯、 第二就亦都係肯定埋你而家你做嘅嘢好艱難，亦都係正確嘅嘢啦，係嘛？制暴止亂。第三根本上你而家你主管港澳事務嗰個叫做係趙克志，佢都講噶嘛，公安要姓黨噶嘛。 係啊，佢係公安， 係啊， 擺入去港澳小組嘅。 好啦，咁你而家呢個禮拜咧，我哋第一見到就係其實而家啲差佬已經係冇網管。第二就係其實咧。真係我哋見到係有嗰啲公安喺入邊喎，係軍人喎，係教訓嗰啲便衣警喎，大佬。拍咗片，嗰個真相係咪即係大紀元啲 friend 啦？係咪？ 真相嗰段片 嚇，咪就係咯。喂，呢啲你睇得清清楚楚嘅喎。 教訓個便衣警啊，你係軍人嚟㗎，咁 啊。你係軍人嚟嘅喎，即係 用普通話教訓。 係啊，所以你見到點解而家咧，即係其實嗰個前線嗰個 command control 咧。咁唔靚咧，就係咁解。 你見到咧，大埔 係啊，咪就係我正想講大埔 打叫， 唔好入去嘛。 生仔唔好入去商場 啊， 嗌咪喎 啊， 冇人聽嘅喎。 係啊，因為嘅入邊嗰啲唔係你人啊嘛，佢睇你唔起啊嘛，佢根本上唔係向你負責噶嘛。 最大可能性就係第一，佢聽唔明廣東話。係 啊， 第二佢根本就你 port 唔到佢。 我哋以前都以為。喂，佢揾嗰啲解放軍落嚟， 都識廣東話， 都應該係揾廣東話。喂，大佬，你而家唔係， 你而家衰到咧，真係淨係講普通話嘅。呢、這個咧就似六四啦，係嘛？外調嗰啲即 係係啦，二十四軍、二十七軍嗰啲入嚟。 係啦， 因為北京衛戍部隊唔肯做嘛。 係啊。 因為你好簡單啫嘛，衛戍部隊就對住北京人噶嘛，嗰啲衛戍部隊好多係北京人嚟噶嘛， 所以咪話咯，你早陣子即係其實呢個黃埔嗰陣時已經有啲街坊喺度問嗰啲差佬，喂你究竟係咪香港人嚟㗎？喂連警例都唔識，係嘛法例都唔識，乜都唔識，你邊係香港人啊？同你講兩句，你連講都唔肯理人，而家串到咧就要公開喺度教訓你班人，係嘛？你係咪軍洋人嚟嗰啲？ 嗱、啊，嗰、那個片一陣間我哋有機會播俾大家睇、 啊。 我哋喺 Facebook 嗰度 share。 好理直氣壯嘅樣 子。係 啊， 啊。你唔配做軍人啊！話你侮辱軍人啊！ 佢著住防暴警察嘅衫個，教訓佢一個，講講講普通話一個。 其實有㗎啦，之前已經有人影到相啦。其實喺呢一個紅磡，紅磡嗰邊有個軍營㗎嘛。 嗯。 咁其實入邊已經唔知點解有曬啲防暴警察嗰啲人咧，全部著曬防暴警嗰啲軍裝喺度㗎，其實係。 你路透社亦都有個報導嘅，其實就係話咧，解放軍 七成嘅 增加咗一半嘅人數，翻咗一番，由六千去到一萬二千，一萬二千裏邊竟然咧混入咗嘅係武警，係另外一個系統，唔係解放軍。咁嗰啲武警住喺香港解放軍軍營做乜嘢咧？ 啊，唔係咁，所以咪話咯，即係其實你一直以嚟我哋見到嗰啲咧咩陰謀論啊，而家唔使講陰唔陰謀啦，而家好可能係真嘅。嗱，嗰啲點解你而家你要搞咁多禁制令，要隱藏呢啲人嘅身份？其實好可能根本上佢純粹係借 number 啫，就算你見到個警員邊度都好，都係借 number 啫。咁即係有已經有講過啦，上水警署嗰啲翻到去咁唔夠人用，佢反而叫佢哋放假噶嘛。 係啊， 係啊，唔使佢哋翻噶嘛，即係借人頭一用，借 number 嚟用咯，即係借個 headcount 嚟用咯咁樣。 咁所以你話如果你最後咩獨立調查委員會邊度夠找數啊？你會唔會將共產黨呢啲嘢都揭埋出嚟啊？ 哦，咁佢可以 narrow down 到去查嗰幾樣嘢嘅， 咪就係咯， 佢梗係唔會查呢啲所謂嘅頭先，譬如影到呢個咁樣嘅斥責人哋咧軍人呢個咁樣，究竟係邊個咧咁樣？咁我覺得係唔會嘅，其實，即係佢一定唔會啦呢個。 即係有 cost control 咯，即係有 damage control 咯呢樣嘢 係。但係問題嗱，而家就係咁啦，即係 yes or no。 嗯， 你呢個咁嘅方式，如果係 work， 就唔會去到第五個月啦。 係啊， 150人。 冇錯， 證明係唔 work 噶啦，已經係。 即係靠客啊嘛。 靠我哋叫 shock and awe， 即係 震攝、震攝呢個方式已經係唔 work 啦。因為由驅散到圍捕、圍捕到震攝，已經去到 level three 啦。 係， 結果都係唔 work 過你。 而家就算死人添啊！ 係啊，所以我話 level three 一定慢慢落去係會有人命傷亡，就係咁嘅原因嘅。呢個亦都係林鄭月娥最邪惡嘅地方嚟嘅。你話淨係叫英國政府取消佢屋企人嘅呢個英國居留權同埋英國 passport。遠遠找不到呢筆數啊！你問話俾我聽，係咪？因為佢係目睹住呢啲咁嘅人道悲劇發生嘅，根本係佢亦都有份去將呢個咁樣嘅香港嘅城市帶入去一個咁樣嘅人道嘅災難裏邊，未完嘅，我覺得係。因為點解咧？就係共產黨表面上就揾習近平去同佢握手，因為大家喺上海，如果唔見嘅話，就變成新聞啦。咁見嘅話。其實很簡單啫，黑社會想你劈友，就烏鴉哥，嗱你去對面嗰個字頭劈完之後咧，下一屆坐管就一定你做噶啦。喂，大佬呢啲我係睇古惑仔片大㗎啦，係 啊， 點會唔知啊？董建華落台之前啊，係上去開兩會嘅，仲係 係啊係啊， 係開緊兩會嗰陣時傳出嚟嘅，係話佢落台，唔係佢喺香港啊，佢仲喺上邊嘅，其實係仲係叫咗佢上去㗎。所以所謂呢個咁嘅挺林鄭嘅姿態，所謂何事呢？我覺得叫欲蓋彌彰，係嘛？如果你唔係要佢做埋最後污糟邋遢嘢嘅話咧， 如果 基本上就叫見韓正咁就完㗎啦。 好啦，嗱，阿世良你話啦，如果佢要做最後污糟邋遢嘅嘢，呢個我都聽過蘋果嘅講法嘅。咁你覺得最後呢個污糟邋遢嘢係咩咧？係咪就係23條咧？ 我覺得是要兩樣嘢，第一就是確立一個中央直接任命特區政府官員的， 其實已經冇乜分別， 任同免嘅機制。嗱，唔係，我覺得佢免職咧係有困難，中央政府直接免職啊， 係。 咁所以咧，佢而家述職就已經確立咗一個嘅述職嘅機制， 係。 咁任命就已經係佢啦。咁我相信而家就係免職嘅機制，就會由中央政府免除個別特區政府官員嚟説，唔係為咗。向示威者妥協，而係為咗樹立中央嗰個喺任免機制裏邊嘅權威。第二個要求係咩咧？就係維護國家安全嘅執法機制。 嗱，呢個就唔係二十三條立法咁簡單，我覺得，而係執法機制。執法機制即唔係香港警察。 哦，我明啦，即係呢個好似就係澳門都搞咗國安委啊嘛。 係，我覺得係嗰套。 即係嗰套嘢。 就係直接唔係廿三條立法，我覺得係將中國嘅國家安全法直接引用嚟香港。呢個就係吳秋北當年已經講過嘅啦，因為呢個就唔經立法會程序，好多人就話：，咁你而家搞廿三條立法。咪再含包散，又再包圍，又再死過咁，佢根本唔需要人大常委宣布咪得？將呢個列入全國性法例，然後喺香港實施，使乜本地立法？你諗係咪 ？OK， 即係國將國安法啊，當列入去呢個基本法附件裏邊，成為全國性法例喺香港實施，咁咪建立咗個跟住咪執法機制，咪就係內地戒嚴咯，由解放軍直接使乜基本法十八條由人大常委提請啊？咁你咪變咗國家安全委員會直接可以調動解放軍咯？ 我覺得呢個唔係咁容易咯。如果可以嘅話，咁即係佢八月嘅時候已經做咗啦。即係嗱，另外一樣嘢，你又任免 佢冇諗過嗰個點樣去那個程序係點？我覺得 我嗱，即係習近平就係咁嘅，好多嘢咧，佢都係好衝動咧，就講噏咗先嘅。 即係咩民主啊？係啊，全過程民主啊！ 即係你係啊，咩全過程民主，同埋就係話之前啊，你點喂？你八月之後啊，十月之後啊，你對香港冇負嘅時候，你無端端又噏咗一套就係話深圳係嘛，捧佢做呢一個啦， 取代 嚇咩社會主義改革呢一個咩先行示範區呢啲嘢咧，佢純粹係貪個噏字嘅啫。即係嗱，坦白講，嗱，如果你睇翻四中全會嘅局面咧，即係佢好似乜都噏曬咁樣樣啦，其實係乜都冇傾到翻嚟嘅就係。 四中全會開得成咧，就已經係佢嘅勝利㗎啦，因為 check 咗二十個月啊嘛。好啦，開得成嘅原因亦都唔係因為香港，係因為中美貿易談判咧有初步成果，所以先至開得成嘅啫。如果美國佬唔打呢個牌咧，四中全會都開唔成。咁每次呢啲中全會之後咧，嗰啲係佛偈嚟嘅，我覺得，即係講啲阿媽係女人嘅嘢嚟嘅，永遠都唔會錯嘅。所以我昨天我的講法都好啦，都係不能過分解讀四中全會、中宣 部，我覺得係 中宣部嗰啲廢噏記者會。 其實佢嗰啲嘢唔 即係等於佢以前又話個香港係顏色革命，又話我哋係呢個恐怖主義， 係啊係啊係啊， 一模一樣嘅啫。其實係 nothing new， 即係嗰啲嘢啦。我就冇蕭生聽到咁驚，我就 蕭生我諗啊，因為耳仔軟啊，老婆逼得太緊啦，我諗 啊。但係我又覺得就其實嗱，嗰啲嘢全部唔係新嘅喎，其實係咩愛國者為主體嘅港人治港， 係呢個由鄧小平講到而家， 咪就係咯，唔係即係呢啲等於佢就係否定咗，即係同埋咩，即係呢個唔講高度自治嗰啲嘢嘛，同埋就係話你以後即係呢個亦都係否定咗你第五個訴求啦，咩雙真普選嗰啲嘢啦， 五大訴求咧我都話啦，我哋期望管理嘅啫，我自己心目中咧基本上咧就唔會fulfill我哋任何一個訴求嘅，我已經冇呢個期望， 咁撤回咗佢 有嘅，期望喺四中全會裏邊咧。是達到這個目的，是不可能的。 他不會在四中全會說， 他每次就算讓步也好，他一定是不會給你 score 的。不是，四中全會那些一定是勝利閉幕的嘛，勝利閉幕不會說一些呢，即是一些認輸的東西出來的，不會說 投降的呢。所以呢，就同埋很簡單，老共就永遠都是搞串個 party 那些人。你大家想起以前你們中學裡面總有些同學是這樣的，他一出現就是搞串個局的，他永遠都不會讓你開心的。就係咁啦，即係話，即係老董落台，擺明就係零三年五十萬人之後會走噶啦。阿掃把頭又係噶啦。咁點解咧？佢係都唔會話俾你聽，係因為佢問責走嘅喎。 係啊， 係嘛？咁但 係全世界都知咩事㗎？ 全世界都知嘅喎。係啊，咁所以咧，呢個咧亦都係內地嘅政治嘅特色嚟嘅。 你包拗頸咯， 包拗佢唔係佢覺得咩？ 硬頸。 佢覺得我輸俾你咧，所以黨係永遠絕對正確係咁嘅原因咧。就因為他要維持他的絕對正確， 係冇錯。 所以咧就一定是腳痛，一定是健康。林鄭可能是呢個更年期，精神失常，或者係失眠失飯， 或者大肚有嘅， 心煩失眠多疑，呢個半夜出汗咁樣，咁啊離職咁咯。係啊，又或者啊，我好耐冇同阿林兆波拍拖啦，我都覺得要照顧下佢啦。 唔係即係等於就 或者林兆波有呢個前列腺癌， 好似梁振英咁啫，話臭女都得嘅大佬。 係喎，佢女肥到咁啊，臭完佢之後，你有冇見到啊？ 咁咪 陳欣而家 你咁，你咪就係當佢係 陳欣而家肥過欣兒喎。 唔係佢好似當嗰啲咩咧，嗰啲咩鵝肝嗰啲咁樣啊，大佬係咁執佢 食嘢去食啊！結果我諗佢為咗逃避梁振英，日日去食嘢，可能而家 係咪就係咯？可能就係咁樣啊！真係，唉， 咪係咯，梁振英就因為臭女唔～ 選，咁林鄭就因為照顧老公高丸癌啦，可能 可能係啦， 係啦，前列腺癌啊咁樣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喺佢死之前咧，佢一定係偉光正噶嘛， 係啊， 偉光正嘅總書記去 pick up 嘅特首，點會因為政治上嘅失責而下台咧？ 唔會噶， 呢個係唔會嘅，因為皇上永遠英明噶嘛，壞嘅係身邊嘅太監噶嘛，同埋寵信宦官啫嘛，同埋嗰啲嘅外戚啊等，好啦，所以。在偉光正下面大家不能夠過分解讀這個四中全會之後習近平見這個林鄭、或者韓正見他的其實 是 原因就是因為我相信呢金融時報吹了這個風之後呢 見光死啊有些見光死的 一來不是見光死可能是 test the water 二來也都是什麼呢就是呢可能對香港問題是有不同意見我覺得所以呢要穩住現在這個局面呢就一定要撐住林鄭繼續去癲先得噶嘛？林鄭又要攬住阿劉澤基呢個警務處長同埋呢個省仔康樂會主席噶嘛？ 林志偉 係啊，因為而家根本上係一個集體精神病院嘅捆綁狀態嘅，其實而家係你留意一下。 係啊， 林鄭韓正就捆綁住呢個習近平，跟住習近誒攞呢個林鄭又幫佢捆綁住劉澤基同埋呢個嘅林志輝。咁咪大家一齊唯有就係含苞散咯。所以你睇唔到，好多人話喂，就算短期會唔會換人咧？我一早講咗話，短期裏邊換人嘅機會係唔大。短期換人仲大鑊嘅，其實係 即係好似曾玉成個睇法咁。 係啊，短期唔會換人，但你話去到出年兩會啦，去到距離2022年仲有大約兩年到嘅時間，佢會唔會部署一個新特首出嚟？一定要呢、這個唔係因為佢回應我哋嘅訴求，而係佢控制唔到新一屆嘅選舉委員會，佢可以 deliver 到601票啊！如果他不部署定這個人出現所以我說他之所以一定要換人或者換一個相對比較溫和的人不是回應示威者的訴求、 但601票這個問題呢其實就是這個月裡面已經決定到的事情來的陸博 很簡單區議會選舉泛民如果勝出11月24日之後他佔過半數即是說他會在選舉委員會裡面1200人裡面他無厘頭多了117票 是啊差很遠的大佬啊 現在320票好了320票就是上一屆選出來的 是啊 如果現在再選選舉委員會的話再由選舉委員會選特首泛民點止320啊你問我 不止 400都有可能 是啊 好了400再加117就517那你成歌歸香港呢 是啊 就是說李嘉誠田北俊兄弟控制的票最少100票吧我黨鐵票那你其他那些潛在商界呢即是說成哥就是 Kingmaker 下一屆特首他買誰誰贏所以他現在出來派錢是有原因的他買誰誰贏 他還要說第一波而已現在是第一波派給 兩億就十億之後再分期派下一派派給零售業 可能零售業 是的派給零售業還要是十一月頭申請十一月底拿錢你說多厲害所以對中共來說我經常都說大家不需要想樂觀悲觀你只要想他的利益所在然後他怎樣去 guarantee 他的利益 同意 是跟杜琪峰拍的黑社會是一樣 的即是這樣說即如果他可以更加惡的話那就不用撤回逃犯條例了 即是這樣解我經常都說、 這個很簡單嘛其實是你包括你現在你說、哎、看到你班友原來撤回之後你都是這麼亂的都是這麼曳的喂那我即喂你復會之後就不撤了但他不是他依然撤了是不是他怕你什麼呢就是怕嘛而我哋之前都講過，喂，香港嘅作用在於呢、這個係黃奇帆都講咗啦，就係、是、香港嘅地位不能取代啊嘛。 呢、這個由1972年麥理浩嚟香港，點解香港會所有政策出現大幅嘅改變？第一睇翻而家解封咗倫敦嘅歷史檔案，政治部嘅檔案你就會知道，當時麥理浩向英方提出，英國政府提出一個政策，就係、是、要建設香港成為一個模範城市。點解呢就因為六七暴動之後的反省，他覺得是要令到中共依賴香港，這個才能夠確保英治在香港的穩定發 展。係啦， 所以先至喐黑警啊嘛。 係嗱，呢個嘢 先至揾呢個 Jack Cater 去 hit hit 呢個 ICAC 啊嘛。 阿細林呢樣嘢佢都睇到，咁所以佢要反制你個反制咧，佢就要搞個即係呢個叫做咩大灣區，要你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啊嘛。 阿曹總搞得掂嘅話，浦東都一早取代咗你，前海都一早取代咗你啦。 所以咪話低能咯， 仲有橫琴咧。 所以咪話低能咯，呢樣嘢喂大家都睇到。 由鄧小平80年代講在內地多做幾個香港，你幫佢做得少啊？只不過嗰啲香港。 走曬樣變咗淫業天堂啊，變咗貪官天堂啊咁啫嘛。 冇錯， 係咪？如果佢搞得掂嘅話，一早做咗。如果坦白講，呢、這個亦都係個 paradox。如果中共能夠建設到一個城市係真正取代香港， 嗯、 中共已經徹底改 變已經現代化咗啦， 已經現代化咗、啊，共產黨已經滅亡咗。 唔係我歡迎㗎，不嬲都 我歡迎。如果你遼寧做得到。上海做得到，沈陽做得到，大連做得到，冇所謂嘅喎。天津做得到， 即是等於話， 全中國咁大，多幾個金融中心有乜所謂？ 你如果話大灣區，喂，我係贊成大灣區。In case 如果成個大灣區都搞一國兩制嘅話，相當之歡迎。 或者俾香港管得， 係咯， 係啊，用香港嗰套 system 得。 嚇、啊，咁你既然你話香港有制度優勢，點解你唔成個大灣區有曬制度優勢最好啦？係咪先？咁如果你覺得喂呢種制度優勢同黨嘅利益係相抵制嘅話，你就唔好話你自己黨嗰度有優越性啦。咁簡單嘅邏輯嚟啫嘛。 但你要記住，而家其實你當習近平所講嘅嘢咧係一個精神失常嘅病人。 係冇錯啊，真係不嬲覺得係咁樣嘅。 即係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即係你要摸佢究竟開大開細咧？呢、這個都係老毛晚年一樣嘅啫。跟住又話你紅衛兵嘅路線就係革命路線，跟住禮手就揾黑五類做紅衛兵上嚟。就打你班紅五類嘅紅衛兵，然後跟住解放軍之左，又再收拾你班紅衛兵。佢、 嗯、 即係每時每刻，佢知道個戰略利益喺邊度入邊嘅啦。係冇永遠嘅朋友，亦都冇永遠嘅敵人。咁、 嗯、 所以我就係話，中共是林鄭係一個喪政治喪屍，呢個係必然嘅。如果董建華嗱唔係代表佢會處分佢，我覺得佢、嗯、可能升官發財去做政協副主席乜都好啦。但他一定是要覺得這個人已經不能在香港管治嘛，因為 guarantee 不到中共的利益嘛，他不是因為背叛了中共的路線，這樣就下場悲慘，是嗎？明明中共叫你開槍你不開槍，那你下場悲慘，但如果你開了槍鎮壓了，不過你執行得不好，這個就是另外一個問題，這個不是組織紀律的問題，這個純粹是因為你的能力力有不逮、 嗯、 就是董建華咁啦， 即係你粒電用完咯，係 啦。咁所以我一路都講，如果換政策、換路線，咁就香港大吉大利。 嗯， 換人。但係如果係政策路線不換而換人，呢、這個就係梁振英 3.0。係 啦， 嗱你我講嘅2.0就係阿胡蘇講嘅，就係 Carrie Lam， 就係梁振英2.0啊嘛，撕裂2.0。好啦，而家大撕裂啦。 嗯， 再下一個。如果他真的出年換人的話，大家不要鼓掌，因為林鄭下台不等於上去那個是好人嘛。如果他路線不換的話，大家記不記得2016當梁振英說不選去湊這個欣宜、啊、不是齊欣的時候，大家很開心的，我還記得做節目大家開酒飲在這 裡， 但你怎麼想到上來那個 2.0 是比他更賤、更撲街和更絕呢？ 但有誰會比他更加賤、更撲街、更有能力呢？你覺得 現在我覺得呢、啊、有 3.0 就是陳茂波。 陳茂波他掩蓋不到的、 啊、陳茂波最大的阻力就是來自什麼呢？反梁的陣營、啊、就是李嘉誠、田北俊、 啊、沒錯、啊啊、 等等，所謂這100票的關鍵少數、啊、中共如果壓入陳茂波那裡，他 guarantee 就沒辦法 guarantee deliver 601票給陳茂波。咁到時就會落入咗泛民推出嘅，如果醒目啊，今次唔好再出嗰啲鐵頭人啊、李永達啊嗰啲，即係甩甩流流嗰啲啦，甩頭甩計嗰啲啦，揾個似模似樣。如果佢再擁胡蘇出嚟咧，胡蘇會贏噶噃。 胡蘇未必聽過點啦。 唔係嗱，你揾個中間派，我意思係話揾個中間派，商界可以接受，由商界呢一個人咪得咯。 嗯。 總之唔係紅色共產黨控制嘅人，咁大家今次體驗得到嘛？喂，衰極李嘉誠都不會站在共產黨那邊嘛，去到這麼危急的關頭、 嗯、 那你想想如果他失去了這個控制權，共產黨的 nightmare 來的嘛、這個是 嗯、 好了，他現在一定會慢慢去摸清楚個底，所以林鄭不會一時三刻落台，就是這樣，因為他都摸不清究竟下一任是誰， 是 香港商界可以接受，中共可以接受、 嗯、 是雙重的那個標準的，我覺得。好了，陳德霖的好處是什麼呢？我覺得國際商界可以接受， 是沒錯， 因為 HKMA 做過金管局總裁，面對過外商，亦都得到中共政治上的信任、 嗯、 而亦都是一個保守的人，但是他就沒有林鄭那麼口舌招遊、 嗯、 是一個相當內斂的人。所以你問我，如果香港商界和美國佬選，一定是選 Norman Chan， 不會選陳茂波、 嗯、 好了，跟著 Henry Tang、 陳志思或者是張建宗等等這些、嗯、或者再加上胡蘇這類，我都統稱為叫做佛系候選人 點解咧？佛系候選人就比較溫和， 俾人打唔痛啦， 與人為善，但係又冇政治野心，等黃袍加身。 其實好臨呢啲人就即 係呢啲人咧，永遠都係留，即係點講咧？係不能成大器。我相信中共都睇穿噶啦。譬如永恆嘅呢個黑馬曾玉成， 嗯， 你記唔記得每次當中共選舉出意外，大家總會 name 曾玉成係黑馬， 嗯， 但係呢啲永恆嘅黑馬等於嗰啲嘅即係明星一樣，永遠都話啊荷里活簽我過去拍劇，但係永遠都冇辦法成行嘅一樣。嗯，即係永如果係黑馬就一早做咗啦， 係 點會做永恆黑馬啫？係咪先？所以其他佛系候選人只有乜嘢嘅情況底下會上到位咧？我覺得，嗯，就係，是，中共嘅路線都要改。 係 路線都要改嘅話咧，佢就要揾唐英年呢類啦，即係與各方友善，同李嘉誠、李兆基、郭氏兄弟、勤龍、陳啟忠，個個都係老友；林建岳、白頭佬、任志剛，個個都係老友；泛民肥仔達都係老友，係嘛？花生台都係老友咁樣，咁，嗯，就得啦。 哇，好難喎， 啊！唔係喎，你問下唐英年做得到嘅喎，我覺得。 唐英年係嘛？ 因為佢唔係一個事實上佢一個唔係做嘢好極端嘅人。嗱，佢當然政見一定係保守嘅。 哦，我記得嗰陣時唐英年啦，就同阿梁振英選特首嗰陣時啊，試過佢話企定定喺度咧，俾你鬧足一分鐘咧，佢就睇住你笑嘅。其實係， 佢個人係我覺得佢個人冇咁極端。嗱，佢林鄭， 嗯， 同阿梁振英同埋三點零都係行事極端、手法極端嘅。手法極端係咩咧？城府好深，冇朋友，永遠覺得自己好叻，覺得自己叻。 但係阿習中意呢啲，因為佢話要咩嘛？政治過硬啊嘛。 唔係治理體系， 要好鬥啊嘛，又 同埋講呢個 鬥爭啊嘛。 治理體系啊。 係啊，哦係啊。 所以林鄭死係一定有原因嘅。如果林鄭死，張建宗不能獨活嘅。 嗯。 因為全部都係個治理問題啊嘛，香港而家。即係如果喺阿習嘅眼中啊，治理其實係講得懶勁啫，實際上一個字講完廢， 啊， 就係咁簡單，係，啊，嘛？我諗現有啊，成班官都要炒嘅，其實係， 係 唔止淨係林鄭一件噶，好啦，你諗下佢要埋班， 嗯， 喂，中共要埋班，今次要隔個渣，起清曬人啲底，行會擺邊啲落去？你諗下行會召集人陳志思係另外一條廢柴嚟噶嘛？ 嗯， 面對一個咁大嘅局面，大佬全部匿曬喺警察後邊。我成日都話林志輝與劉澤基現象係好可悲嘅，真係係好可悲。一個就公然譴責呢個政務司司長，一個劉澤基就公然譴責特首會見示威者。 嗯， 兩個都已經係完全以中共嘅組織紀律嚟講係完全攞嚟殺頭嘅，應該 係。嗱呢個咧就其實係嗱，就係，所謂全面管治權啦，同埋而家咧即係呢個四中全會所講啦，就要全面掌控嗰個任免權。嗰，那個結果嚟，其實呢個未做已經開始見到一個效果喺度。即係你成如果係咁樣做嘅話咧，成個班子都係由你嚟去任免嘅話咧，你諗下成個內閣會變咗係咩關係咧？嗱，好似一個即係小學班一個班裏邊就話，你見到你有咩唔順眼喎，我話俾老師知，我會話俾班主任知，個個喺度咁樣篤灰啊嘛，係咪？哦，你講錯嘢啦！ 老師聽，哦，你死啦！ 係啦， 哦，你上堂。呢，這個各位， 咪就係咁樣咯。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嗱，所謂嗰班子咧，其實係一種咩關係咧？就其實係一種叫做係 business partner 嘅關係。大家唔存在上下司，即係上下級嗰個關係，唔會有 hierarchy 嘅。其實大家都最後尾都係認中央嘅啫嘛，係咪？中央佢俾粒糖你食，你咪就係永遠認佢咯。 佢哋都冇大台喎，變咗。 係啊，咪就係咯，一樣啫嘛。 大台就都 係 習近平一條友。 冇意義㗎，那個特首係。 唔係最慘係咩咧？我覺得佢咁樣嘅情況下邊咧，就係導致到今日香港全面管治失敗嘅原因嚟。 冇錯， 因為好簡單，我同你就係 business unit。 係啊， 你又話唔聽我，我又話唔聽你。我個老細就係習近平，你嘅老細 大哥，係咯，大哥都係土老細。 大家就係叫做合夥人，係 咯， 喺特區裏邊嘅合夥人。 主要我做咩聽你講嘢啫？ 我李慧瓊，我點解聽你？ 係啊， 跟住最慘咁喎，李慧瓊隔離一件梁美芬對住李慧瓊都係咁喎。 係啊， 我同你都合夥人嚟嘅啫喎。 係啊，其實冇網管嘅，最後尾就係。 好啦，結果就成個權力一路分散，分散到一個地步咧，當出現危機嗰陣時咧，係冇一個嘅權力機構可以集中。個權力去應對呢個危機，呢，這個就係香港今時今日。我就係話，你一係打出解放軍， 嗯， 令到香港所有人戒嚴，唔，敢出嚟，你都係一個 solution 嚟嘅喎。喺中共眼中，好啦，另外一個方法就係和嘅啫。 嗯， 其實 status quo 維持現狀不是一個解決方法嚟噶嘛？呢個我哋都早講過，等於習近平應對中美貿易戰一樣，其實佢係拖嘛。 係啊， 喺香港問題都一樣。 一樣。 佢要拖到你班友唔再出嚟，覺得已經好慘啦。但係問題就係咁啊，你係好似拖到啲人唔再出嚟，但係嗰個政治上嘅仇恨憤怒係冇解決嘅。 冇變過嘅，其實 係冇改變嘅。好啦，今個月唔出嚟，下個月當你推大嶼山填海咧，我想問。 係啊。 或者你過國歌法呢？ 是啊。 哦，咁又再點啊？又再揾阿林志輝出嚟？ 因為你嗰啲 當時警察仲幫唔幫你打 啊？因為你啲政治任務唔會停噶嘛。 係啦，你唔會停嘅喎，你個政策唔改啊嘛。 係啊。 你個政策唔改，而係你起用 3.0 嗱，所以我一個善意嘅勸告嚟嘅，真係。如果你再出 3.0， 其實你揀任何人都冇所謂，我覺得。但係揀任何人嘅前提，你唔可能將佢做梁振英 3.0。你要俾翻佢發揮一個嘅香港人治理嘅一個角色，我相信陳德霖識做，唐英年識做 ，even 張建宗都識做嘅。我覺得，當你唔係騎唔住佢，要佢事事 to the line 嗰陣時候，要緊隨中央路線嗰陣時候，坦白講，大家喺香港生活咁多年，點會唔得啫？我哋兩個是打一個上去做都得嘅，真係噶。只不過就係做嘢唔好做到咁絕啫嘛。一句講完，黑社會以和為貴，咁咪講完咯。點解下下都要將人趕盡殺絕？立法會數夠票就要過，唔理你個制度程序、民意，乜都唔理。呢種咁極端嘅方法係2012年之後出現嘅，其實而係導致到香港一個有深厚自由主義傳統嘅城市個公民社會出現大反撲。呢個先就係個病灶啊嘛，個 root cause 啊嘛，呢個係唔係外國勢力？唔係有先進科技、有 Telegram、有 AirDrop， 你睇到嗰啲咁樣嘅？行會啲人全部炒得啦，係嘛？已經全部唔使繼續喺香港管治啦。 冇啦，即係其實你而家你搞呢個梁振英 3.0， 就即係其實係啦，成個班子個個都做曬走狗，走狗自講就係呢個真相啦。其實係 問題就係咁啊！你一個國際城市嗱，你管新疆可以走狗自講，係 啊， 係咪嗰個陳全國啊？ 係 嗰個係可以肯定係習近平嘅第一悍將啦。 係冇錯， 係咪由西藏調過去噶嘛？ 係啊， 咪搞呢個集中營咯。你可以完全不理國際社會的反對，但問題就是好你如果毀了香港功能，當年麥理浩 set 你是碌架，就是話你要靠香港嘛，咁先可以保到香港日後嗰個繁榮穩定同埋嘅自由嘛。好啦，而家仍然是脫離不到個 paradox 嘅，即係麥理浩埋低嗰個炸彈，其實而家就爆咯。好啦，你要毀了香港的功能，但係你又要進行全面管治，你揀邊樣先？其實永遠由1997到而家22年。你問我就喺度中間搖擺， 係啊， 一時就講全面管治權，一時就講揾食，揾多啲錢幫中國嘅企業集資走出去，人民幣呢個離岸交易自由化等等，開放資本帳呢啲咁嘅嘢。佢而家就喺度 swing 啫嘛，我覺得。咁你諗啦，究竟習近平已經 swing 到呢一步，佢會再 swing 極端啲係乜嘢咧？咪出解放軍咯，我覺得。 唔係㗎，習近平咧，佢覺得香港嘅功能就係幫佢揾錢。我而家揾到一個新嘅方法揾錢啊，就係自己搞虛擬貨幣啊嘛，就呢個人民幣 2.0 啊嘛。 我話俾你聽，以大陸佬搞虛擬貨幣嘅方式，將會係中共資爆嘅開始。 係啦，即係坦白講， 嗰個泡沫將會係資爆嘅開始。 你幾年前你諗住用科技揾錢，即係呢個叫做係咩咧？叫做互聯網金融係啦，就搞咗呢一個所謂嘅 P2P 啊嘛。咁你最後咩搞？ 咪就啲集資平台咯， 咪就係咯，即係嗱呢啲嘢咧，下下以長官意志嚟搞嘅一啲政經濟 project 咧，最後尾都好容易係呢啲咁嘅收場嘅，其實係 好簡單。你睇下鍾祖康都講過啦，佢個博士論文好似都係抄翻嚟嘅啫嘛。 你講阿習， 阿習啊， 係啊，鍾祖康講嘅係啊， 係啊，佢寫好早已經寫過啦，佢直情揾埋去抄邊個啊嘛， 係啊， 所以就係一個。阿李鋭好似講話佢小學生程度啊嘛， 冇錯，呢個係 即係毛澤東嘅秘書啊。 係啊， 佢話佢只係小學生程度。 唔係佢根本上佢係點樣咧？佢自己本身佢係讀嗰套咧就叫讀 CAM 嘅，讀下之後咧就無端端做咗法學，跟住 清華讀咩？ 係清華就係讀呢一個咩馬克思思想嗰啲嘢， 同阿同阿於品海一樣。 係啊，嗰類嘢嚟嘅，其實係完全唔相符嘅嗰啲嘢係，即係好似何君瑤嗰啲博士學位咁樣樣嘅，其實係。即係純粹係覺得啊，即係你值得頒俾你喎，咁咪頒俾你咯。佢而且佢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嗰個大學生學位啊嘛。你嗰年嗰、那個年代嘅大學位係咁樣嘅，嗰、那個叫工農兵大學生。 因為搞革命，1966、1967、1968嗰老三屆，即係嗰陣時嘅初中生， 根本就冇書讀嘅， 冇書讀嘅， 亦都唔需要上堂嘅， 純粹就係紅，即係其實佢 佢搞革命啊嘛，跟住上山下鄉嘛。好啦，到跟住復原嗰陣時咧，就靠習仲勳嘅關係， 紙鼻哥咯， 就督鼻哥咧。但係習仲勳都係唔係當時嘅當權派添，就督咗佢入去清華就係咁啫嘛。咁所以佢前面嗰啲根本基礎都冇， 冇㗎，其實 咁你入到去讀大學個學位點嚟嘅啫？其實咪就俾佢嘅啫嘛。所以我就話嗱，呢啲好簡單，即係我記得有個朋友同我講嘅，中共唔喐咧，你就覺得佢好似好勁，即係咁啦。太極宗師，即係對呢個 MNA 狂人啊，徐乜鬼啊？ 徐曉東， 徐曉東係個太極宗師，唔喐就好似好勁。但係點知當徐曉東衝埋去？一個關節技撳低佢之後鎖住喺地下就即刻投降。 嗱嗱呢個就係咧零八年之前香港人點樣睇大陸呢，因為嗰陣時就其實係同你保持嘅距離，就唔會需要你硬要你即係其實你學習近平思想啊，即係嗰陣時就叫做胡錦濤思想，咩八榮八榮八恥啊啲乜嘢啊，又唔會叫你逼你去讀嗰啲咩叫做科學發展觀啊，冇呢啲乜嘢噶嘛。佢亦都即係其實俾你香港人有一個 privilege 係話你哋係唔同啲嘅，你唔需要當兵。但大陸那套 propaganda 亦都不需要強迫你去學的，亦都不需要你一定要上來做交流的，是吧？大家保持的關係，保持的距離，那香港人就自然會愛國一點，而事實上是這樣的，亦都是， 即是說坦白說，你仍然是吐痰，仍然是吃完荔枝核周圍吐的， 是啊， 不過你現在有錢，你拿著個保時捷吐這個荔枝核，不代表我因為你拿著個保時捷我就喜歡你的嘛， 是啊， 係嘛？大家都係繼續保持距離， 啊、 因為我架車同你近嘅話，點解你隨時揼油去撞我嘅？係 啊， 咪就係咁啫嘛！隨時嗰粒核吐落我頭嗰度嘅，隨時嗰粒痰吐出嚟嘅話，俾啲風吹埋嚟，搭喺我的車廂嘅、啊。但係而家唔係啊嘛，佢而家我有咗個保時捷，我繼續吐痰，繼續吐荔枝核。係、 啊， 我要你歌頌我吐痰呢個行為，係、 啊、 絕對正確嘅。仲、啊、要世界要向我呢個吐痰嘅行為咧，去靠攏、啊，成為國際嘅一個發展嘅模式。 啊 就係、是、咁咯， 所以呢個咩Washington Watch 啊，係咪嗰個叫做咩？即、就、係、是、美國嘅一個咩網媒咧咁講。呢、這個四中全會要香港咧，就呢個咩學呢個咩愛國思想啊啲乜嘢冇用嘅，係好天真嘅諗法。因為香港始終一個自由社會，佢有資訊自由就唔會俾你洗到腦啦。 嗱，好簡單啊，阿 Anthony， 我話俾你聽，我哋成長嘅年代冇任何咩愛國教育，因為英治時代。但我哋對中國文化嗰種嘅熱烈嘅追求咧，就係自發嘅。 嗯， 學國畫、學書法、學普通話， 或者咁講啦，粗俗啲咁睇就係其實你睇呢個金庸嘅小説睇翻嚟嘅，好多嘢都 係。總之就係冇強迫㗎啦， 冇強迫嘅。 好啦，自從胡錦濤上場之後，將國民教育列入課程，要進課程入課室。 係。 結果就搞出而家你睇到㗎啦，而家呢一代嘅年輕人五熟青之所以要放棄佢哋係有原因。 係啊， 係因為推行咗國教之後嘅年輕人嚟㗎嘛。你想想是不是你數啊， 沒錯， 胡錦濤到現在，胡錦濤當年讀小學的人，即是我說2008年讀小學的人，好了，到現在 exactly 就是讀大學了，因為2019了嘛，10年11年之後了嘛，那你6年的中學再加6年小學就是12年了，他就是 grow full 了這個國民教育課程的人，然後變了現在的大學生，誰個令到他們要放棄呢？其實是因為你用了錯誤的政策去強行逼人哋過一個又吐痰又吐荔枝核，不過揸保時捷的懸愛，要人同佢談戀愛，即係所以我就話根本上就大家睇個叮噹都知啦，呢個叫做忌安，我哋叫做唔係叫伴虎， 係啊， 忌安就成日逼人聽佢唱歌噶嘛， 係啊，唔係呢個習近平好似忌安嘅，其實係， 我覺得佢似小紅衞嚟，其實佢似忌安， 係啦，我呢個非常之同意呢樣嘢係。不嬲覺得佢係 忌安就係開演唱會就自己揸住個麥， 係啊， 然後就脅迫呢個正義啊、大雄啊嗰啲坐喺度聽，唔係 呢個好似啊 嘛， 你諗下， 仲要拍手掌唔拍手掌就 十九大之後，你自己已經確立咗終身嗰個執政啦，其實係、喂，你每次開政治局會議咧，你都叫人哋擁護習近平思想係嘛，維護習核心。喂，成日都叫你咁，喂，講真，喂，你已經係集權咗咁耐啦，你都仲叫人哋學呢套嘢嘅？ 佢真係中意聽咯， 係咯， 你以為 就係咯？你佢嗱佢自己嘅自嗨，但係自嗨得嚟咧，其實講真，嗰啲嘢都唔係佢寫添㗎啦，大佬啊！ 但你諗下啦，一個咁大嘅國家嘅領袖，嗱獨裁者世界多的是，真係南美洲又唔少，東南亞都唔少， 係冇錯， 非洲都唔少， 但是對那種歌功頌德的水平之低而能夠甘之如饒地享受的呢，我想除了中共領導人真的沒有的。 是啊，自欺欺人嘛，這套叫是。 是嗎？你說就算剛死了沒久那個非洲津巴布韋那個穆加比， 是穆加比， 是他都是貪錢而已。 是啊， 他怎會要你這樣寫埋曬咁嘅歌功頌德那些咁嘅核突嘢啫？係咪？你都顯得自己好低啊！你明白嗎？ 係啊，冇錯。 即係等於好簡單啫嘛。我哋成日都話：喂，大佬啊，如果你以前喺香港睇波嘅，你捧呢個漁丸足球隊，你都好低啫。啲左派球會識睇波，梗係睇精工噶啦，梗係睇南華噶啦。 你嗱，如果你話即係講獨裁者咧，你最有魅力、最有型嗰、那個叫做嗰個普京噶啦，已經係。即係普京嗰種造神咧，其實 普京係文水喎。 嗱，佢係軟造神嚟嘅，其實係。 佢打老虎啊！ 佢打老虎， 打空手道啊！你咯。 唔係，同埋佢冇你咁肥啊，大佬啊！ 溝死女啊！佢 你知唔知佢有一年 啊？好 fit 啊！ 佢好 fit。佢 打老虎嗰年咯。 唔係佢係啊！佢打一年打老虎啦，亦都有一年咧，佢唔知係連任啊！佢係喺紅牆嗰度著件皮褸咧，嗰個背景係即係全部 rock music 咁樣樣出嚟噶。是很有型的， 爆衝落有 嘛？係啊，佢唔係好似你習近平，喂你習近平，你就算著起嗰套配， 你諗啊，喂大佬你唔好再講落去，我真係擔心佢聽完我哋節目之後， 佢真係真係皮褸。 天安門廣場，頂你著件咁嘅 biker jacket 啦，揸住個 Harley Davidson 咧，咁啊真係大碌啊！我覺得真係真係打爆個電視啊！我諗真係休息一陣先。 好，我哋未講阿叻喎，你兩個大戰咯。 嗱，而家天氣咧就開始轉涼咯。大家要記住穿多件衣服，千祈不要冷真，尤其是我這麼老的冷真很大鑊，很容易變成肺炎。那在外面保暖之後，胃也要保暖，知不知道？由11月1日至11月15日去我們的門市或者網站買任何兩盒的大煮系列的臘腸、潤腸，這些是不是一斤裝的，就送特級花菇一斤，價值120元的。鵝潤腸咧就220元，黃牌臘腸咧就210元，鮮肉臘腸咧就200元，鮮潤腸咧就200元，而家要食啦。其實呢、這個我今日其實唔敢食嘢，我減肥，但係呢個咧都要食。今朝到而家冇食過嘢喎，我而家咧係夜晚食完嗰餐飯之後咧十幾個鐘頭唔食嘢喎，其實我再會再努力啲減肥嘅。忍唔住食咗咁多嘅大鑊。